记录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艺术家华聪先生被北京当局拘捕，而且下落不明。咁佢犯嘅究竟系咩罪呢？嗱，呢一刻咧系未知嘅，估计都系用住百搭罪名，即系莫须有啊，唔系叫做寻衅滋事罪先啦。而其实佢自己咧都系预咗会坐监嘅，罪名佢好似仲清楚。佢喺被捕前都讲咗噶啦，个行动咧叫做用摄录机记录历史，名字就叫做一切为了下一代，系啊，罪名嚟噶。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。 呢几年啊，讲咗好多次 N 次啊，今日系香港最黑暗嘅一日，但今日系今日12月18日，终于可以讲今日系香港最光明嘅一日啦。经过1118日守备嘅延伸，你哋冇做错到嘅朱 Sir 终于成功入罪啦。唔知大家点样睇？强个新闻者喺度啊！呼吁大家干杯啊 ！MJ， 干杯！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哥 生还者。 哇，大家好啊！哇，好耐冇听过 MJ 把声。MJ 因为唔知寻衅滋事俾人停赛三场， 系咩？唔系咩低端人口，我俾人赶走咗。 但其实话你系低端人口俾人赶走咗， 我系高端人口离开呢一度啊！ 真系有三集喎，有停赛咗三场喎。 系啊，而家都未习惯翻呢个录音室啊，所以希望呢一节咧，即系如果有啲咩错漏。大家多多包涵啊！ 你唔唱歌就应该唔会，唔需要包涵噶啦。 我成日喺度唱歌嘅咩？唔系啊，我记得唔系啊。点啊？你大家呢轮点啊？我头先听你引言话，即系点样咩光明嘅，又以为咩事？且原嚟嗰个咩朱经纬俾人即系叫有罪咋系嘛？ 咁判咗啦，啱啱喺应该喺个零两个钟头前咯。 咁得几光明啊！我喺加拿大嘅时候，我收到啲战友即系 WhatsApp 仲系在线上噶嘛？佢话喂，大香港有大镬啊！咩议事规则就嚟通过啦， 已经通过咗， 已经通过翻嚟，之后已经通过。我见唔到有几光明、啊， 都系喺漆黑里面嘅有少少萤火虫咯， 即系咯，即系嗰啲叫咩苦中一点甜啦、 啊。冇办法啦，即系议事规则呢件事咧，我哋上一集咧同白琪啊 MJ 停赛嘅最后一场咧，同白琪都有分享过。好荒谬一件事，成个立法会都已经系自阉咗啦， 打麻波嘛。 系啦，不过就唔开心嘅嘢唔好再讲啦，大家。听众有兴趣的可以看回上一集的 Part 2第二节， MJ 应该未看的了，有时间回 MJ 回来看回我们上一集、 啊、我都要溫一下这些书，即是这些什么懒人包啊，这些节目就做得最啱了。那这一节呢主要讲一下，就是主要讲我刚刚加拿大回来，我记忆还是在这里的时候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终于呢就不用找个嘉宾来讲一下加拿大怎样，可以即是现身说法讲一下加拿大， 由 MJ 这个低端人口去讲解一下加拿大的高端生活。 我想真的如果可以成为一个低端人口去到加拿大，真的都是真的不错。不过那边呢现在都真的很多华人下的。但我觉得呢那个舒服的感觉呢是反而还比香港是好添。 你是在加拿大前后三个礼拜 有啊有啊。 刚刚因为停赛三场。 20日到 啊。 那其实都周围见到华人的。但是那个感觉是比较自在一点，是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那里呢其实啲华人咧个分布咧就唔系香港咩？我觉得香港而家仲严重，即系香港可能除咗系香港人之外啦、 嗯， 其中绝大部分就系强国嘅人啦， 即系华人啦、啊，屌！ 咁但系嗰边嘅华人咧，你会分到即系哦，有啲台湾人嘅，系啦。嗱，你即系话我歧视咁话，我觉得台湾嗰啲国语系好听好多嘅、嗯，即系你听落去嘅就冇咁硬耳啊，唔知点解、嗯，即系觉得佢哋嗰种好舒服啲啊，温柔啲啊咁样。 有啲用字都唔同，我印象中台湾系唔会用钱。撥閃呢啲字嘅係唔會用嘅，用字係唔同咯。 其實咁有啲人直頭話咗兩種語言添，台灣嗰種叫國語，大陸嗰種叫普通話。 的而且確台灣係叫國語，大陸叫普通話。 係啦，咁跟住佢哋仲有啲馬來西亞嘅華人啦、新加坡嘅華人啦，咁所以。嗰邊感覺上，就算 even 強國人都好啦、 嗯， 可能喺加拿大嗰度生活咗一段時間咧，都係高端少少。所以雖然撞口撞面都係華人咧，即係除咗呢、這個，除咗喺外國見到華人有啲不協調之外咧，其實感覺上咧覺得仲良好過喺香港嘅。 咁、其實你喺呢三個禮拜啦，主要喺加拿大嘅咩地方？ 溫哥華。温哥华有一个叫做 Richmond 嘅地方咧，即系我都自己喺个当地，我都觉得有啲唔好意思嘅。 点解？ 即系我哋系完全系霸咗人哋嗰个地方啊！ 即系你完全喺呢三个礼拜冇见过任何鬼佬外国人嘅。 咁又有，大概嗰个比率系同你喺香港見到一個非華嘅比較差唔多嘅啫、即係佢非華包括曬所有印巴啊、真正嘅鬼佬啊、總之即係所有唔係華人嘅面孔啦、啊，喺嗰邊見到嘅比率係差唔多嘅，即係幾乎你係可以 真系唔使讲英文。 其实你有冇讲过英文？ 咁啊有，咁啊有，即系你去，譬如去麦当劳买嘢食啊 ，Hi 同 Bye 咯，系咪？ 咁啊不至于都有，但系譬如点样讲咧？譬如去商场，商场嗰啲百货公司啊啲咧，就一定有啲华人嘅嗰啲服务员喺度啦。 系， 咁好自然你埋去嘅时候咧。佢哋有时都会同你讲英文啦，如果唔见英文同你讲完之后佢觉得你即係唔係话完全沟通到嘅话呢，佢都会同你讲普通话㗎喎。 哦，咁得意呀。 佢可能系佢可能佢要对咗华人啦，咁当然。即係佢可能系台湾嘅华人，可能马来西亚华人，但佢都系同你讲普通话，跟住就到广东话啦。 OK。 係啦，但係广东嘅广东话人数都多嘅，可能我去嗰啲都系香港人成日去嘅地方，咁都唔少嘅。咁但係反而英文呢几乎喺嗰度系变咗系 少数民族、少数族裔嘅语言。 咁又不至于，因为华人同华人之间都会讲英文。几乎变咗系一种可以可有可无嘅一种语言，可能等有少少似睇下先。如果香港而家嘅普通话， 系我会觉得咧，因为我上前几日啦，我系上星期四到礼拜日，我去咗新加坡。我谂情况同 MJ 有少少似，喺新加坡即系你大家如果有新加坡都见到有好多华人，有好多唔同种族嘅，有啲马拉人啊，其实好多唔同种族嘅人，亦都有多鬼佬啦，外国人啦。咁啊，见到华人咧都会先用英文嘅，收尾可能真系哦，大家觉得好似讲得好似唔咁舒服，知道佢识讲普通话 ，feel 到嘅，咁大家反而转翻普通话，即系有少少似 MJ 喺Richmond， 系啊，有啲似啊，有啲似啊，我觉得喺嗰度如果你完全唔识英文嘅话咧，其实即系有几句单字嗰啲啦，我英文都渣噶啦嘛，但系喺嗰度生活应该系一啲问题都冇。 OK， 或者喺今次时间里边啦 ，MJ 同佢分享下你喺呢个加拿大嘅日语嘢，加拿大的日语嘢啊， 其实真系好 hea 噶， 好唔好过天水围啊？ 咁啊好多。 OK， 其实加拿大就你会觉得啲时间好快过噶，即系咧，因为佢一日时间好似好短咁样噶，佢4-5点开始咧就天黑。 会唔会你起身已经系2点啦？ 起身2点都会有。咁但系4-5点天黑咯，咁即系你可能出去食个 lunch， 跟住翻出嚟哦，天黑啦。 天黑食 lunch 嘅你系？ 唔系，你可能2点去食 lunch 啦，咁食到4点啦，可能4-5点出嚟，你个天已经开始阴噶啦，好似香港5-6点咁样噶啦。 咁食嘢咧，食嘢主要喺嗰几日都系 fish and chip。 唔系，乜都有噶啦，同香港一样。 根本就系有大家乐啊，探仔啊。 咁啊冇探仔，即系都有啲有茶餐厅啦，有台湾人开嘅嗰啲嗰啲咩啊？台湾面嗰啲咁嘅餐厅咧， 牛肉面咯， 系牛肉面啦，有奶茶饮嗰啲啦，系啦。咁大陆嗰啲麻辣汤粉啊，一样有啦，系啊。 OK。 咁我哋去食嘅话都系食 Chinese store 啊，其实都系啊。 即系冇食过西餐。 反而有买啲西餐翻屋企食，因为嗰边啲厨房大啲啊嘛。 啲西餐就系讲紧肯德基。 唔系买烧牛肉翻去食。我初以为喂今日食烧牛肉，我以为咩啊？即系嗰啲普通大家攞啲牛肉翻嚟烧咁样嗰啲烧烤嗰啲咁样，唔系嘅，系有啲似自助餐咧。你去食自助餐咧，啲人一大嚿，跟住切一塊俾你咧，埋去排队轮嗰啲咧，落啲烧汁落去嗰啲咧。 系 嗰啲我系未试过喺屋企可以食到噶。咁但喺嗰边就得咯，佢哋系一个惯性添，即系买一大嚿肉翻嚟，咁跟住就烧成嚿肉咯，摆落焗炉定唔知点样。 咁做咁仲系食块牛扒啦，姑且叫佢牛扒。 系啊，当然有其他嘢食啦，咁但系即系主菜系嗰个牛扒咯。反而喺屋企食西餐。 咁中餐反而都多嘅。 中餐多啊， 因为好似你咁讲，咁基本上全部都系华人啦，即系黄皮肤眼睛啦，先当系华人啦。我哋唔好叫系中国人啦，系华人啦。 你当喺香港食嘢咁样咯，咁有食其他嘢，有食日本嗰啲海陆空烧烤啊，喺你面前烧嘢攞嚟食嗰啲咧，香港有的， 香港我同你都经常食噶啦。 香港有嘅嘢食都系食嗰啲噶啦，反而系即系有我哋去嗰啲超市场咁买啲嘢翻屋企食嘅时候咧，嗰啲嘢就会反而有啲平时我哋唔会喺香港，你唔会喺香港买个烧牛肉翻去食噶。系啦，我哋有买到啲烧牛肉啦，又买到一啲鸡嘅肉一个肉条咁样嘅嘢，咁啊翻去随时可以已经熟咗噶啦，所以叮嚟食，即系佢哋就会好多时未必系成日出街食饭噶嘛，咁有好多系超市上买到一啲咧。 有啲似我哋喺 7-Eleven 买嗰啲叮叮点心咁样，咁但系就大盒好多嘅，成个睇下点样形容先，个书包咁大盒嘅，系啦系啦，咁但系成盒都系嗰啲烧鸡条咁样嚟嘅， 一个人份量嘅， 唔系一个人，你咪摆喺度，你咪随时屋企可能有三四个人啦，咁就随时咪你中意咪攞十条嚟叮嚟食咁样咯，即系呢啲咁样嘅算系唔系 Chinese 嘅食物啦， 咁啊嘢食啦，咁啊 MJ 又中意饮啤酒噶嘛，咁如果个当地啤酒就系饮 有几只我觉得no 咁我特登饮啲当地嘅啤酒啦，有只叫做 Cockney 系啦，类似你知呢个名 啦。OK， 有冇中文翻译噶？ 大家可以 feel 到我英文真系几差啦，即系佢有三只啤酒嘅，我试晒噶啦，系啦，咁嗰只 Cockney 都唔错嘅，应该系类似呢个音噶啦。 OK K O K E 会 唔会好似我同你有一年去云南饮嗰啲咩 V8 啊、风花雪月啊，饮200支都 唔 会醉咁样嘅？ 唔会，佢嗰只正正常常， 真系啤酒嚟， 真系啤酒嚟嘅。咁佢有另外一只叫做 Cockney C O C A， 我初以为佢个包装好似可乐咁样噶，咁啊系 Lie 嘅，咁嗰个 都系有酒精嘅， 有酒精，但系即系酒精程度一样，咁但系佢即系 Lie 嗰啲同生力 Lie 一样啫， 即系纯生咁样。 系啦系啦系啦，即系个味道淡。咁我就麻麻地啱饮，咁但系即系佢哋都多饮嘅 ，OK， 系啦，咁但系多最好饮都应该系我头先讲嗰只 Cockney 嗰只啦，系啦，咁但系冇乜酒吧啊喺个 Richmond 嗰度， 系咪又系一入黑咧就攞机关枪扫都死唔到两个人嗰啲？ 而家唔会啦，而家好得意啦，因为即系多咗华人啊嘛， 死咗三个咯。 我开始见到即系有啲都以前咧，我觉得上次讲紧都几年前翻嚟咧，咁系冇乜路人嘅，咁而家咧你就算系揸住车出街咁见到咧，都有啲路人嘅，就算 even 系夜晚都有嘅，但系即系同香港冇得比啦。咁那个早收工的情况少了很多，即譬如八九点都出去找嘢食啊，找商场行啊，都有的。 嗯， 当然去十点十一点就冇得讲啦，就是差一点的。但去到那边很自然的，因为你想想你的晚饭可能是五六点的时候已经吃了，因为已经入夜了。 也有点像大强国的东北那样。 是啊是啊是啊。那去到十点十一点其实已经眼瞓了。即系已经觉得，好似今日差唔多噶咯， 因 为 六七点起身神晕咁样。 咁又唔会，咁啊照样瞓，可以好好瞓噶。咁咧，可能个天阴阴地咁样咧。 O、okay. K， 又间我去嗰头嗰个礼拜都落雨咁样咧。差唔多系每日都瞓十二个钟咁样嘅，即系我都系十二点前上床瞓觉，咁啊睇下书啊咁样咧，跟住十二点零一点瞓啊。咁第二日起身都系十二点零一点，咁出去食晏啊，两点几啦。 M J 的退休生活， 系啊，真系退休。你 讲 得好啱啊！嗰边系好适合退休啊。 系咁天气咧，天气你话都有落雨，都冻喎，应该好冻喎。 其实我觉得而家香港仲冻 吓， 系啦，因为都系嗰句啦，香港系即系你成日要喺室外嘅地方啊嘛，同埋室内好少会开暖气咁重啊嘛。咁喺嗰边就，总之你一喺室内，譬如话喺车啦， 就会有暖气啦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商场基本上就唔会点冻啊。 即系好似喺 MJ 停赛嘅第一场，我同阿伯奇嘅节目里面都讲过，喺国内嘅东北啊，喺总之喺淮河以北、秦岭以北嘅地方咧，都会有供暖嘅，其实好舒服嘅。 但系 同你情况类似咯。 同埋香港嗰种冻，我听讲系香港系干冻啊，香港湿冻 ，OK， 即系总之干同湿冻嗰种唔同咧。 系， 就算睇同度数到嗰边，其实有时啊夜晚都系三度。但系我真系唔觉得嗰边好冻， 因 为 你开行暖气啊， 我都有行出去打篮球嘅。香港嗰种冻，我就算 even 喺屋企咧，我都系觉得哇，好似好刺骨咁样。系啊，寻日喺屋企我都觉得哇咁冻嘅，即系都褛翻件褛啊咁样嘅嘢。 着住羽绒瞓咯，琴晚系。 咁又不至于，即系但系喺出边喺嗰边咧，就算嗱出去门口嗰度打篮球咧，其实都觉得系舒服噶。即 系 当然都冻啦，咁但系唔系冻得要带晒羽绒咁样咯。 咁啊衣食住行啦，咁我哋头先就讲咗嘢食啦，或者讲埋啤酒啦。咁样住嘅环境咧，如果住嘅环境其实 咁啊，梗系冇得讲啦。如果嗰边我翻到嚟香港，香港都唔系人。 你嗰边住嘅，譬如好似你啲亲朋戚友啦，喺嗰边系咪一般都系1000尺以上嘅单位，或者系 几千尺啊？ 后即系如果譬如你。 打电话俾阿表哥，喂，表哥食饭啊，咁样即系要行好远，坐高尔夫球车咁样去叫佢。 咁又不至于喺屋企入边啊，梗系冇可能啦。即系后市啦，咁通常 三层， 两层啦，唔使三层。 系 咁啊，上面系房咯，下面系厅咯， 即系一层都讲紧千几尺噶啦。 一层千几尺噶啦，咁又有电影房啊，又有 电影房， 系啊，有电影房， 足球场， 咁啊冇前院后院啊，前院有篮球架，后院有车房啊，烧烤嘅地方啊，可能仲会搭间屋仔嚟摆杂物啊，咁样呢啲咁样嘅住宿嘅环境。 但系呢个咁嘅单位啦，呢层咁嘅楼啦，讲紧嘅系大概几多钱？ 而家都几百万加纸噶啦，佢哋买 几百万加纸，即系过千万啊！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成六成七噶啦，应该。 但系佢哋因为移民得较早咧，嗰阵时可能系讲紧一百万或者楼下嘅价钱系都买 加纸啦， 系啊，都系加纸啊，系啊， 即系都六七百万啦。 系啊，但系即系你 个几千尺、 啊，咁你而家你想有香港嗰种六七百万买啲咩楼啊？ 六七百万嘅一啲公屋嘅四五百尺，咪系咯，六七百万噶啦， 得咩四五百尺？ 诶，得嘅 ，OK， 百即系好似系如果补咗地价嘅一啲公屋你。即系可以自由市场买卖嘅，六住好啲嘅咩？黄大仙下村啊，牛头角下村啲地段好嘅，真系要六七百万。富荣啊，即系旺角嘅富荣都要六七百万噶啦。 即系好就真嘅，如果你同嗰边比咁，如果住嘅环境咁，但系香港又有香港好嘅地方嘅，即系起码香港就方便啦，你行个街有嘢食埋啦，即系所有嘢呢样即系大家个平衡有啲难处理嘅，即系你方便嘅话咧，就肯定啲嘢系物质质噶啦，咁啊点会咁方便啦？嗰边咧就将呢个物质质嘅嘢咧就全部扩大化，就扩到几十倍咁大，咁所以你间屋企又大，咁但系距离都远嘅，咁即系所以咧佢哋嗰边出去食一餐饭咧就好严重嘅，即系可能要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前约啦，咁啊讲定哦两点钟咧我哋就去边度嘅茶餐厅嗰度等，咁啊聚集咁样，跟住先可以食嘢咁样，咁同香港嗰个生活系好唔同，咁所以每次翻嚟香港咧即系都要平复一段时间咧，哎呀咁细嘅间屋企有冇搞错啊？咁系即系系咯方面嘅，譬如我头先喺屋企。嚟个安室咁都唔使自己揸车，香港系完全唔使自己揸车。 但你喺加拿大呢三个礼拜系你冇车牌㗎嘛。 咪每次都人哋车囉。咁、但系我今次劲啊，我今次呢我都做一样我觉得自己都真系几劲嘅。 就系冇车牌情况下揸车。 No， 咁我唔会。我系可以喺屋企喺人哋屋企喺表哥屋企啦，咁就学识咗搭巴士，搭巴士去地铁站，跟住搭地铁去 downtown。呢样我觉得系好劲。 嗱，呢度咧同各位听众咧就讲述下 MJ 嘅情况。MJ 系有啲路痴嘅。如果大家年青嘅时候有睇过乱马咧，我哋一路形容 MJ 就系 P 仔。喺乱马里面有一个角色叫梁牙，由屋企出去食饭嘅地方可能要行三日嗰啲嘅。 即系我系由而家譬如录音室呢栋大厦啦，过去对面嗰栋大厦，过去而家望到嘅对面嗰栋大厦咧，我都觉得好难嘅，即系。落到去话死啦，个方向感系边度嚟噶？咁但系庆幸而家呢个时代咧，就有互联网同埋 Google Map， 我有呢两样嘢咧，我就觉得我系即系通行天下，喺加拿大都唔惊啦。 咦，其实讲喺 Google Map 咧，我真系有时系发自内心咁屌噶，尤其是我揸车或者行嘅时候，特别系揸车啦。咁啊，譬如我想有啲香港啲路唔系好熟噶嘛，咁啊导航咁啊睇下点样去啦。一开啊，向东行三十米。首先我哋即系作为香港人，我唔冇个意识边边系东，或者向南行，再往东咁样噶。如果揸车嘅导航， 我明你讲乜？我喺嗰边都见到佢哋有用 Google Map 嚟导航。可能我香港就真系太近啦， 系冇东南西北嘅概念咯。 系啊，但系佢嗰边都系其实用 Google Map 嚟导航。咁但系因为啲路咧又翻咁上下远啊，咁所以基本上就唔会出现呢个情况。我哋唔使用语音导航嘅，冇用语音导航嘅。 因为大概望一望就好了解。香港啲路好奇怪，你一个路口 miss 咗咧，你就有排先可以。兜翻出去， 同埋好近啫嘛，即系你可能由呢一度到下一个路口系好快啊嘛。佢嗰边有排先到下一个路口，咁你就算几即系好早已经知道我大概要咁样行，咁其实可能一条大直路，咁行到去差唔多时间先知道我前面有个路口要转右噶啦。咁所以系一啲问题都冇咯。 咦，咁啊嚟到今节嘅最后一分钟啊，或者俾一分钟时间 MJ 啊，发表喺呢个加拿大的日与夜嘅最后嘅一啲个人嘅想法或者心声啦。 死咯，我大把嘢未讲。 咁啊，留多次俾你咯，留多次俾你冇问题 嘅。 总括嚟讲咧，其实喺即系如果有机会俾小朋友或者老人家过去嗰边咧，其实一定系一个好嘅地方嚟嘅。即系嗰边系真系好好爱护小朋友啦。佢哋话咧，如果撞如果揸车咧，即系你一个唔觉意揩到身小朋友咧，系引起公愤嘅。大家系好会保护啲小朋友咁样嘅。咁我亦都见到喺嗰边生活嘅小朋友有啲我有啲。親戚喺嗰邊係出世，有啲親戚喺嗰邊成長，喺嗰邊成長嘅同我哋香港係真係完全唔同嘅兩個世界嚟嘅，即係佢哋會你可以話佢哋慢啲，咁但係佢哋嗰種嗰種善良啊，嗰種對於成個世界嗰種點樣講咧？嗰種覺得大家冇嗰種人與人之間要比較啊，嗰啲叫做階級觀念。系啦，或者对一个社会，佢哋成人与人之间嗰种礼貌啊，所有嘢咧，其实都系好好多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实如果真系有机会啦吓，小朋友佢喺嗰边成长系好嘅。 不如留翻节俾你再讲啦，第二节好，下节翻嚟再加拿大的日与夜。